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上升到了零上 8.5 摄氏度。中午前后我们感受到了冬日里难得的暖阳。明天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午后开始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会有所降低，天气比较寒冷，如果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三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三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5.1， 已经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北五环奥林西桥到肖家河桥由东向西。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啊，我们和您聊一聊和吃有关的那些事儿。小寒大寒冻成一团，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节气大寒，这也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稍稍不注意就会生病。生机潜伏，万物蛰藏，如何补充元气调理身体，大寒时节养生到底吃什么好？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营养健康专家沙怡梅和您说说大寒时节吃的那些讲究。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车辙。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营养健康专家沙怡梅。你好，沙主任。 谢谢主持人，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和这个吃有关的那些事儿哈。尤其是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一说冬令进补，大家就好像在这个时候憋足了劲儿，天冷了嘛，我们也有必要给自己的这个身体提供更多的能量或者是热量。尤其明天就会迎来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节气，也是最冷的一个节气，大寒。在这儿呢，我们就想替网友先问问您吧，您家到了大寒节气，这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常吃点什么呢？ 啊，要人家有不少呢。而且啊，这时候啊，一般啊，我们特别注意，如果要带着孩子出去滑雪去玩的时候，那呢，我们肯定会啊增加整能量的摄入。 什么叫整能量的摄入？ 总能量 哦，总的能量， 总能量摄入比要比啊长期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比平常啊多10%的能量。 哦，是因为一方面有运动量大，另外一方面太冷吗？ 对呀、 啊。哦， 就因为这个， 嗯， 然后呢，一般呢，这个增加的呢，会多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 蛋白质，您 是高蛋白的东西啊。 要是在您家会首选什么？ 一般啊。说实话，经常给孩子做点羊肉萝卜。 羊肉萝卜，嗯 嗯，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土豆烧牛肉， 哎，好吃，土豆烧牛肉好。 然后经常啊，会用咱们通俗的白菜做。经常有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觉得特别烤肉的时候，在家吃完就觉得特别燥的慌， 嗯， 然后口里不爽。我啊，每年都会腌一大坛辣白菜。一般一个月一坛儿。 哎呦，很多人就是其实都挺爱吃辣白菜的，尤其很多爱看韩剧的朋友哈，就是经常就会觉得哎呀吃了点腻的食物，这个时候我们来点爽口的吧，一小碟泡菜就感觉立刻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嗯，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在家做呢？因为一方面啊，我妈妈呢她是甲减，所以呢一定要吃无碘盐。 哦， 而我爸爸呢又是高血压，嗯，吃盐呢我又要限量，在外头买的呢我不能控制它的碘是不是加的是碘盐或是无碘盐， 嗯， 只有自己做，而且呢我可以限制我爸爸，这样呢让他少吃点盐。他又爱吃泡菜， 嗯， 放在桌子上我不能限制他吃，所以呢我给他做的淡一点，然后呢他吃多一点也没事儿。 哎呦，所以你看这个作为营养健康专家，同时还得是孝顺孩子，从照顾父母的这个生活起居的角度哈，这个饮食方面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我们的很多听众啊网友呀，这里面也有一些是这个中老年朋友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说甭管是治病还是说防病，在吃的这个口摄入的食物方面，您的这个讲究与否和这个疾病之间也是关系密切的。所以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不仅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大寒时节怎么来吃，同时呢，也更多的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日常生活我们的一些健康营养摄入怎么做。其实它真的是对于我们防病治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好，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辣白菜，其实我个人也是特别感兴趣。稍后的节目里，我们就要请沙一梅主任来说说他们家的这个特制辣白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设计了一个互动话题，冬天最冷的时候，想一想您家常吃的那些食物有哪些呢？哎，冬天最冷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在东北吃砂锅。哎呀，我们那边的那个砂锅啊，热腾腾咕噜咕噜咕噜冒着泡，这个里面有荤也有素，然后呢我觉得搭配好像还挺讲究的，里边还加了其实我个人挺喜欢吃的粉丝哈，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营养好不好。稍后的节目里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您家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常吃的食物有哪些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 651-508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包括您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哈，要是有图片的这个点儿了也不妨发给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够耐受得住哈。好，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那么收看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大寒时节吃的那些讲究，您家常吃什么？吃的对不对呢？欢迎您来咨询我们的专家。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今天中国临床神经科学峰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中了解到，由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联合发起成立的天坛神经系统疾病专科联盟，日前已吸引全国近300家具有神经学科优势的三级医院加盟，覆盖了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未来专科联盟将致力于医疗资源一体化模式，实现专家、临床、科研、教学等资源共享，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临床路径、诊疗规范和服务管理规范，从而整体提升我国神经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水平。同时，全国各地大部分神经疾病患者在家门口以后就能够享受到天坛标准的医疗服务了。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昨天上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科医联体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医联体学术交流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成立大会上，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与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平谷区妇幼保健院、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昌平区妇幼保健院以及通州门头沟妇幼保健院、北京中医医院顺义院区、北京仁和医院八家单位进行了合作签约暨授牌仪式，成立了首儿所儿科医联体。医联体覆盖北京朝阳区内以及远郊区县的儿童医疗和保健工作。首儿所与成员单位通过远程医疗、危重患儿转会诊、预约转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领域的技术合作方式，充分发挥医联体纵向贯通、横向衔接的作用，优化医疗资源，同时方便患者就医。小寒大寒冻成一团，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节气大寒，这也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稍稍不注意就会生病。生机潜伏，万物蛰藏，如何补充元气调理身体？大寒时节养生到底吃什么好？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营养健康专家沙怡梅和您说说大寒时节吃的那些讲究。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寒时节吃的那些讲究。要说这个大寒的时候哈，吃点什么呢？我到网上查了一下，有这几样：什么老母鸡汤、腊八粥、八宝饭、糯米饭，还有年糕。我就想问问这些我们说传统食物哈，在大寒的时节吃这些东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尤其吃这每一样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没有？ 哎，我觉得啊，整个的传统的时候，大寒是因为它冷，是一年中四九最冷的时候。这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咱们的饮食要温热的，不一定要烫口，但一定要是温热的。比如啊，大家喜欢这季节吃点什么？馄饨、饺子，就是很顺溜吃起来。然后还有喝点腊八粥。火锅是特别受欢迎的。 没错没错。 这时候年轻人一家老小围着热腾腾的火锅来吃，也是很快乐的。 对，而且这火锅里啊，锅大，还什么都能往里涮。我们说，但凡是你想吃到的，这个时候好像涮过去，就甭管它的这个是性温还是性寒，但是通过这个火锅的这样的一个热腾腾的一个烹饪过程，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它都是温热的了。 是的。 这就满足您刚才说的条件了吧？ 但是啊，这个咱们一定要注意比例。经常有朋友说吃完了我口腔长溃疡了，一会儿呢告诉牙疼。其实啊，这个啊有的时候是没吃对比例。 哦，就是说吃火锅的时候，这里边的主要的这个料那个比例是多少，得吃合适了。一般按什么比例来吃是对的？ 一般啊，一般你一顿吃多少肉？ 我呀，我现在对肉一盘我应该能吃下去。 啊， 是不是 有点 多？ 有点多 啊哈， 因为啊，也就吃一两半。 一两半要是就是那种片儿也好，或者是那种鲜切肉的， 鲜切肉一般一盘在三两。 哦，我也就是说最多其实每个人，这个是按男生女生分吗？还是说其实成人都是一样？ 女生可以再少一点，男生可以多一点。 好吧，那也就是说女生其实也就吃一两到一两半的肉， 对， 就够了。 嗯， 我已经吃了二倍的量，难怪有的时候好像吃完了火锅不太舒服，说明我这个比例吃错了。然后剩下的那个，这应该是占了其中的几分之几啊？肉类？ 肉类也就占到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那剩下的五分之四或大概又是什么呢？ 还有两份啊。 嗯， 要是咱们的菜。 嗯， 然后呢还有的还要有薯类，还要有主食。很多人一提吃火锅就不吃主食了，这不 我吃，我直接来，先来俩烧饼垫底儿。我是又吃多了吗？ 嗯， 哦，哇，好了，我知道了。因为很多我们知道去吃那个老北京的火锅哈，就是家家都有那个烧饼，上面还带着芝麻粒儿的，嗯，特别的香。 哦，是这么小的还可以。 对对对，是那个小烧饼。 小烧饼还可以，多多可以。 我拿那个两个垫底儿，这样一来我肉还能少吃点儿。 嗯，但是咱们垫底儿应该拿什么垫底儿？ 拿什么垫底儿好？ 菜。 拿菜垫底儿啊，我们一般你看它上的顺序，很多也是菜都偏后上，先上肉。 因为啊，吃一些菜之后啊， 嗯， 它使你消化吸收肉和这些淀粉的速度都会变慢。 哦， 可以啊，不一定非一定上来就吃咱你们想到的涮锅里的菜， 嗯， 也可以来点凉拌菜。 哦， 提提味儿，爽爽口，嗯，咱们经常有好多小菜。 哦哦，是的，是的，是的。那也就是说，其实以后吃涮锅之前哈，如果我们不能先去涮那个菜的话，是可以先点两个开胃小菜的。 对， 拿那个来，像叫什么，提提口味儿，然后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吃点这个肉了。但是注意控制好的那个肉的量，嗯，像我必须要检讨，以往都吃太多了，以后我要控制在一两半，起码是半盘以下吧。嗯 嗯， 这是女生。 嗯，就是要冬天偶尔一餐稍微多一点，后面注意一点也还可以。 一个星期吃一顿这样的，还被允许， 嗯， 还被允许哈。好，那剩下的刚才您说了，像薯类啊， 还要有豆制品。 豆制品， 这个是一定要吃的。 嗯， 每天豆制品的量啊，不一定要太多，但是啊，每天都吃点。像咱们涮锅里大家能喜欢的冻豆腐， 冻豆腐， 然后呢 水豆腐 啊，嗯，各种豆腐丝儿 啊， 就是嗯油皮儿， 嗯， 大家都喜欢。 那个就是作为一个专业吃货哈，我每次都要点的豆腐拼盘儿。 嗯， 豆腐拼盘里有水豆腐，然后呢有冻豆腐，有豆腐皮儿，还有哎腐竹有没有我忘了，嗯，有的时候也有腐竹。然后那个豆腐皮儿也不一样，有油豆腐皮儿，还有东北的那种干豆腐皮儿。 对， 全了。 嗯，很全。 很全了。 这种不同的里头的含的蛋白是不一样的。 嗯， 它相当于咱们的大豆也是不一样的。你都想不到吧。 嗯， 比如要是北豆腐相当于一家三口需要吃的大豆的量一天。你知道是多少吗？是145克北豆腐。 就是一家一天，咱们就是先从黄豆来说吧， 嗯， 如果是黄豆的话应该是摄入多少合适？ 嗯，一家人一天啊，黄豆是要50克。 50克黄豆现在就需要转换了，嗯，如果我吃的是那个东北的那种叫北豆腐， 嗯， 啊，这种北豆腐的话需要刚才您说是140多克。 对，也就是基本三两吧。 三两，那一块一小块。 嗯，那种小块多半块。 多半块。 嗯 嗯，其实如果是专门买豆腐的话太能吃下去这些了。 是啊， 对。 但是嗯，就是你一周可能就买一次。 对，我没有办法做到每天都吃那些。 但是啊，咱们种类多，可以换着样。嗯， 可以换样 来。今天啊北豆腐， 嗯， 明天豆腐丝儿，后天啊豆腐干儿，然后再后天呢咱来点豆浆。 哦，所以你看看这个是作为专业的建议，就是其实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摄入足量的豆制品。 对， 这个豆制品呢，原材料哈都是黄豆，但是它可以变成各种模样，比如说可以是豆浆的形式存在，北豆腐、南豆腐，我们说的那种大豆腐和那种嫩豆腐的区别哈，然后豆腐干儿，还有那个豆腐丝儿。还有那个市面上卖的什么素鸡呀、什么那些好像也是豆制品， 可以， 那也可以。 素鸡的，比北豆腐的克重还要低，有二两素鸡，这一家三口的豆制品的量一天就够了。 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吊着样的，但是切记的就是真的应该平均每天都摄入足够的豆制品。它这个的摄入其实是给我们体内提供哪些需要的元素？ 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啊，就是优质蛋白。而且呢，有些很多素食者，他要是不是优质蛋白啊，他吃的少了，会怎么样呢？他会啊，肌肉减少。优质蛋白可以帮助我们长肌肉。 哦， 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 嗯， 现在啊，咱们老年人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很多老年人觉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什么都不敢吃，天天老是控制，结果呢，肌肉逐渐减少，体重在下降。肌肉没有力量以后，不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骨骼，特别容易出现老年骨折。所以啊，肌肉保护好靠什么？靠优质蛋白。 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要摄入足够的这些豆制品的原因。 它有优质蛋白，脂肪又少， 还不长赘肉。 对 对， 而且呢还含有较高的钙，所以呢推荐大家每天不用多吃点就成， 所以想 要，但是天天吃， 强壮骨骼同时肌肉有力量，那就需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的摄入，那这个大豆制品就少不了了。 对， 太好了。这刚才说着吃火锅呢哈，看来我每次都点那个豆腐拼盘是对的， 对， 起码一下子从各种形式上的这个豆制品的摄入就补充的全了。吃完了这个还得吃点啥？ 吃完了豆制品啊，一定要记住稍微有点粗粮。如果你光吃了咱们那个麻酱火烧，没有粗粮呢，咱们可以用薯类来，比如就切几片，咱们拳头鸡蛋大小这么一个， 鸡蛋大小， 就这么大小一块，基本就二两。 就如果 鸡蛋稍微大一点就有二两， 红薯或者是紫薯都可以，是吗？ 切成片儿，一块涮。 那土豆呢？地瓜片儿啊什么的 都可以，尤其是比较喜欢涮的就是土豆片儿。 对。 还有是白薯片儿，咱们经常一起涮着吃。这些啊，尤其是在中午吃的时候，它饱腹感时间会延长。你尤其是要有糖尿病的人特别明白，他容易饿，他就比较啊，老北京话就是盯时候。 哦，所以如果尤其是很多糖尿病人来说哈，你每天如果是涮完火锅之后，最后吃点这个薯类的粗粮，其实对于我们延长这个饱腹感的时间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 越吃那种所谓的精细的面食或者是主食的话，是不是越容易饿，而且升糖又快？ 对， 嗯， 比如啊，这是一个升糖曲线，相对来说呢，咱们如果吃葡萄糖，那曲线就揉上去了，揉下来了， 都是像那个犬牙似的， 对， 带着尖儿的那种 上 去和下来。 然后呢，吃大米白面呢，精面呢稍好一点，但是也比较快。因为升到是较高的位置的时候呢，咱们的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呢，就会合成脂肪。血糖特别低的时候咱难受，只有在正常这段咱们比较舒服。那正常这段呢，吃粗粮，就基本都处在 平衡的中间的状态， 正常血糖一直在正常状态下平稳。所以呢，每顿加点粗粮。火锅不加粗粮也有好办法，那咱们就稍微的加点薯类。 所以你看哈，这个是冬天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喜欢吃的火锅的一些讲究，那就是先拿两个这个开胃小菜垫垫底，然后呢我们需要有这个肉类的摄入，但是肉类通常女士可能就是一两半， 这都多了哈，也就是一两半为顶了。然后男士的话也就是一两半到二两这样的一个量，千万不要吃多了。这个肉吃多了可能也是我们第二天说上火呀、不舒服呀、口腔溃疡的这个原因哈。 对对对、咱们的菜要吃到三两。 菜要吃到三两，真是够多的。这个菜就是绿叶菜了呗。或者说大白菜、 至少要有一半是深色蔬菜， 哦， 就是绿叶的或者颜色比较深的。 嗯，您一般会选什么点的时候？ 我喜欢点茼蒿。 哦，你爱吃茼蒿？我不爱吃这个茼蒿类、蒿子杆类的东西。我一般就喜欢有的时候点点菠菜，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大白菜。 大白菜蛮好的。 嗯， 其实啊，大白菜冬天是当家菜。营养也好，水分充足，有很多膳食纤维，好东西。 每次我都把它掰成小块，然后放到锅里面去。这个对于破坏了这个里面的纤维，这个没问题吧？ 哦，你掰成小块破坏的不多，没关系。 是没关系的哈。所以呢，这里面又特别提醒大家，尽量多吃深颜色的蔬菜啊。 嗯， 虽然 至少一半。 至少是占的这个总量的一半的、然后呢合适的肉还有这个足够的我们说豆制品、最后这个粗粮和主食也要有一定的摄入。很多人都说了，我前面那些都已经吃了那么多了，主食我就不吃了又能怎样呢？ 你呀、要是肉和主食来相比、肉的脂肪蛋白质和各方面都比这个主食就是肉类比主食呢都要多，你多摄入了很多脂肪，那咱们慢慢在体内积累，那慢慢就会变胖。 哦，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不吃主食的人是把这个肚子啊都留给了更多的肉类，但其实 现在是这样， 对， 很明显 就为这个发胖埋下了伏笔。所以合适的这个主食吃多少？ 主食啊，像咱们一般是二两，然后再加一两薯类，三两足够。 足够了。对，或者就是下一点什么蔬菜面条啊，或者小饺子、小馄饨，这也都可以吧？ 可以，可以。 好，说了这么多和吃有关的事儿哈，大家也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冬天您家最常吃的都有哪些？尤其是也听老家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讲究没有哈？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故事啊，都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营养健康专家沙怡梅和您说说大寒时节吃的那些讲究。刚才也是彻底颠覆了我以往吃火锅的一些顺序和这个量。所以很多人说了，这个火锅冬天吃真的特别好，但是如果里面的配比，哎，每一样东西的比例如果您吃错了的话，那有可能第二天就会不舒服，第三天生病也是有可能的哈，那就得不偿失了。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热线电话 010-6515-0822，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现在可以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我们正在视频的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收看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回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吃的那些讲究。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

好，明天呢就是大寒节气了，在这里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健康加油站的这期节目，聊一聊大寒时节吃的那些讲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营养健康专家沙怡梅，和您共话营养饮食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冬天最冷的时候您家常吃的食物有哪些，到底吃的对不对哈，这里边的讲究又是哪些，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嘉宾互动。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欢迎您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最后呢，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是在这里进行视频直播，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冬天最冷的时候您家常吃的食物有哪些呢？上半段我们就说这个火锅就说了那么多哈，因为这个里边每一种东西的配比都是特别的重要。最后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吧，吃火锅的时候特别您希望提醒大家伙注意的都有什么？ 冬季火锅不上火，首先要从汤料说起，汤料要清汤火锅或是番茄锅底，不要是特别辣的特别麻的那种锅底，吃了容易上火。然后第二呢，大家要想到刚刚我给大家讲的各种食物的配比，肉关键点不能超过2两， 少吃一点。 然后咱们其他的也配着吃。此外呢，大家提示一下，比如您是有点高血脂，像我爸爸，我就一般管着他，不让他吃什么毛肚 哦， 内脏类的都含胆固醇高，他就爱毛肚百叶，上来他一般就点一盘，我说一样吃一筷子吧。 好吧，也让您吃，但是特别限量。 除了这比例之外呢，有一个重点经常大家忽视，就是那蘸料，也就是咱那个火锅调料。 对啊， 那一盒的整个要全吃了，有的人吃能吃掉一盒，那一盒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一天的盐量。 哇哦，那里面的就是说那个盐的量特别的大。如果把那一盒吃了，其实您这一天的量全都吃出来了。 对， 那再加上早餐跟中餐的肯定就超了。 对，所以啊，每次啊我弄一个方法要求，因为我爸爸高血压很厉害，所以呢我就告诉他，那你啊可以蘸，蘸完了之后啊把它放到盘子里放一下，让蘸料稍微下去点， 蘸 然后再吃 上， 因为要不它全吃下去了。 哦，这就是没办法的这个方法。这个老爷子服管吗？ 我管不住，也是我妈管。 哎呀，所以这个真的是一方面自己要有这样的意识，另外一方面这身边的人呢该管着还真得管着点，为的是他们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哈。然后呢，其实蘸料这条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 还有就是啊，还有最后就是大家注意，火锅弄完了涮完肉的汤，很多朋友告诉我得来一碗，像我爸爸痛风，我经常要看着他，我说这个汤不可以喝。我说你可以单独，比如吃一点就是果汁可以，但是不要去喝火锅的汤。 哎，这我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很多人的那个说是火锅刚上来还没涮肉啊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先喝点那个汤，比如说我这点的不是什么菌汤啊清汤啊番茄汤啊，我能不能先喝，反正煮完了那些东西之后的那个我不喝，这样行不行？ 先喝可以，但是菌汤痛风患者是不要喝的。 哦， 所以也要看是什么汤。 因为只要是那种含嘌呤高的这种食物也好，或者是汤汤水水也好，其实就不适合我们这个高尿酸然后高痛风的这类病人了。好，要留神了。最后还有要提醒的吗？很多人还喜欢火锅吃完了之后吃点水果什么的，这行吗？ 反正就是您想想总量，我建议这水果放在两餐之间。 哦， 要不咱们的胃一次吃的太多， 有的人火锅吃完了其实挺舒服的，但是这个店家特热情，唰来个水果拼盘或者是一人一份的那个，这个时候如果按照之前我已经吃的那么饱了，又不想浪费啊，然后把这些水果全都吃下去的话，就会有那种胀胀的不容易消化的感觉。 是，还有的朋友啊，吃完了一定要吃一个大大的冰激凌。你想想，刚刚那么热的东西下去了，您再来一个那么凉的， 那胃肯定很难受的。 嘴爽了，但是其实肠胃受不了。 嗯， 这也是我们说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千万不要以冷制冷，非得给它往里面拽那些特凉的东西哈，还是以温热的，吃完了之后，哎，身体觉得舒服的这样的食物为主。 是的，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冬天的时候，尤其最冷的时候，我们最吃点什么好呢？我们的微信网友芬他提问，他说他是有甲状腺结节的，现在一直在吃无碘盐，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嗯， 甲状腺结节呢，一定要去医院定期复查，一般呢是每半年要复查一次，然后呢如果没有什么状况呢，吃无碘盐比较好， 比较理想，是可以一直吃的。 嗯， 听众王阿姨70岁了，打来电话，她这个情况可能跟您母亲差不多，她也是患有甲减6-7年的时间了，想问问这吃上啊得注意点什么。她还听说说这核桃、菜花、豆制品都不能吃，是这样吗？ 啊，有需要注意的，但是核桃、菜花和豆制品是可以吃的。 嗯， 首先啊需要注意什么？您啊尽量使用无碘盐。此外呢，在外头啊很多的盐，比如添加的加工食品、薯片，就是这种只要是外头做好的咸菜， 嗯， 只要加了盐的，多数呢是加的碘盐。 对，它不会说专门 给你加无碘盐。所以呢尽量在家里你呢自己做饭比较好， 少在外边吃。 对， 嗯， 因为在外面多数是加碘的盐。此外呢，你吃的各种食物呢你需要有控制的，比如海带不要吃 啊， 就是什么紫菜， 富含碘的食物， 对， 不要吃。海产品呗， 嗯， 所有的这个海产品了， 嗯， 既包括海带、紫菜，那像这各种什么贝类、虾类、海鱼这些也得控制了， 对，一定要少吃， 嗯。所以王阿姨，您这里边真的有一定的误区，吃上要注意的是一要吃无碘盐，二。所有的含碘丰富的食物，就是更多的集中在这个海产品上哈，您可能是需要控制或者是不吃的。而您提到的核桃、菜花、豆制品其实是应该吃的，是吗？ 要吃的。 要吃， 因为是这些呢控制量，比如核桃你一天不要吃太多，因为它油脂也比较高，就吃一个就可以了，它属于坚果类，每天控制在10克，也就一个核桃就可以了。 嗯， 菜花啊实际上是很好的抗癌的，属于十字花科，它有很好的抗癌性，可以吃的，但是呢也是控制量，不要吃太多。 嗯， 豆制品你也是可以吃。 豆制品也是可以吃的，尤其刚才我们在涮火锅的那个环节里面就说到，豆制品它存在的形式有很多，北豆腐、南豆腐、豆浆、豆腐干，什么素鸡也是豆制品，还有什么豆腐丝儿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挑着变着花样来吃的。但是这里边可能我个人特别要提醒他的，就是外面做好的一些卤制好的，你像什么豆腐丝儿、豆腐干或者是那个素鸡，那里边啊有可能它已经是经过加碘盐的处理了。 对，那都是加碘盐。 所以如果您吃豆腐丝儿和豆腐干，最好是选那原味的。 对， 不咸的， 不加盐的。 不加盐的。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提示啦，希望对王阿姨有所帮助。再来看看网友晴天的提问，他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我们家到了冬天天天都要吃萝卜，白萝卜、青萝卜、心里美萝卜，就是那红心萝卜哈，换这样的买，据说这营养不太一样，也不大知道都有什么区别，还想问问说这生着吃好还是做熟了吃比较好呢？这是萝卜开大会呀。 其实挺好的。 嗯， 冬吃萝卜夏吃姜，还有一句可能是说的就是有点过，叫是冬季萝卜赛人参 啊，有这个。 嗯，这是一个传统的老话。 对， 实际上这是很好的。冬天啊萝卜你都觉得那么多的水分，然后觉得生吃有的嘎吱嘎吱脆脆的，其实啊你生吃的过程中啊有好处。 嗯， 生吃过程中萝卜含有一种啊叫双链核糖核酸，这个东西呢你生吃的话通过口腔直接进去，没有过多的消耗，诶，它可以不被破坏。 嗯， 它有很好的抗癌性， 叫什么双链核糖核酸。它就在这个萝卜里是吗？ 对， 它是在萝卜肉里还是在萝卜皮里啊？ 应该在，就是它是整个萝卜中都含有 这个的。那这个建议应该就是生着吃咯， 刚才您说嚼， 但是如果对，但是如果您肠胃不适或是老年人， 嗯， 那你也可以不生着吃，你就啊给它一起炖煮一下，其中呢，萝卜中还有一些啊木质素啊什么的， 嗯， 还有一些很强的膳食纤维，也可以帮我们润肠通便 哦。 冬天容易便秘的时候，吃一些萝卜很有效果。 所以这就是萝卜生着吃有生着吃的好，熟着吃有熟着吃的好。 对， 其实我自己做萝卜哈，如果是生吃的时候呢，我现在不戴着牙套吗， 嗯， 变成厚的片儿什么的我咬不动，我就给它切成那种细一点的丝儿，然后这一根一根的顶上有皮的位置也有那个肉的位置，然后呢就全都能吃下去。然后我也听了专家的话， 嗯， 这一口我多嚼一会儿，尽量哎让里面我们说的能够抗癌的物质哈最大化的发挥它的功能。至于说这个炖菜里面的时候呢，做一些汤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给它切成大块儿。哎，我觉得那个吃起来有嚼头，然后就感觉哎呀很美味呀， 啊。嗯，而且啊，咱们吃萝卜有一个重要的， 嗯， 它呢，它有一个萝卜中含有芥子油，就是这几种萝卜，开会的萝卜中都有这个， 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都有芥子油。 然后呢，它们啊，在进入咱们肠道以后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 啊， 然后呢，增进食欲，促进整个的消化吸收和脂肪的代谢，然后让它走得快了，就吸收的少了， 哦，就是还能减肥是吗？还能促进我们的这个排便？ 对对对， 哦， 这是它是一个同样的原理，让走得快了，你就吸收的少了， 哦， 然后你就更容易瘦下来， 减肥、润肠通便。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能各取所需，找到这个吃萝卜的好处。 嗯， 胡萝卜算是这里边的萝卜吗？ 嗯，萝卜开会里没有胡萝卜， 没有胡萝卜， 它们不是一个花科的 哦。 咱们说的上头前几个萝卜， 嗯， 都是十字花科的，而胡萝卜是伞状花科的， 嗯， 它们的植物就是科是不一样的， 就是看上面那秧子长得不一样。 对， 哦， 它这实际上不一样的。 嗯 嗯，但是呢，嗯，胡萝卜也有胡萝卜的好。 嗯， 其实啊，胡萝卜含有的那个胡萝卜素，是咱们一般萝卜的多少倍？猜一猜。 你想它那色儿，胡萝卜素好像就全靠它那色儿， 嗯， 其他那些萝卜也没有那个色儿啊， 嗯， 那肯定是它们的很多很多倍， 200倍， 哇， 嗯， 那那胡萝卜素有什么好处？ 胡萝卜素啊，比如咱们晚上经常进入到比较黑的地方，一下暗适应不好， 嗯， 就半天看不到，胡萝卜素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提高暗适应能力。 哦，就是对于我们的眼睛视觉是有帮助的。 对， 这么说， 而且对于皮肤有帮助啊， 就是皮肤保湿啊。 不是，在皮肤上啊，就是你看啊，缺乏就是维生素 A， 嗯， 因为这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缺乏维生素 A， 嗯， 人的皮肤表面会有小疙瘩， 哦，粗糙的那种感觉， 嗯，很粗糙。 嗯， 然后呢，你要是不缺乏了，补充充足了，皮肤变得很光滑。 哦，所以爱美的姑娘们吃胡萝卜很重要。胡萝卜生吃跟熟吃，我记得这个讲究更大了。有的人说这个胡萝卜一定要用比如说油炒油脂才能够把里面的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成分给它弄出来，是吗？ 嗯，其实现在进一步研究发现， 嗯， 在肠道中是因为你混到肠胃中和各种食物混到一起， 嗯， 它也是可以吸收的。 也就是生着吃熟着吃其实都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吗？ 嗯，其实蒸熟了也蛮好的， 蒸熟了吃也行， 或是咱们就是炖在锅里和羊肉炖一块儿， 对对对， 也可以。 羊肉里面放上胡萝卜，放上绿萝卜或者是白萝卜，都得很好吃。 嗯， 前两天我刚刚做完哈，这一锅连汤带水带里面的肉和菜全都吃下去了。 提一个咱们老北京最喜欢的最后一个那心里美萝卜 啊，嗯， 它看里头是紫色的， 对。 这紫色的是什么？ 花青素， 真棒！ 因为这两天正在吃黑枸杞，查了一下什么花青素之王。 嗯， 颜色真的挺有意思的，介于蓝紫之间。嗯 嗯，这个东西啊，嗯，但黑枸杞比较贵。这个， 嗯， 这个咱们萝卜 便宜的摄取花青素的方法就是这心里美萝卜。嗯， 嗯，对，心里美萝卜，你是愿意自己切成块儿吃，不愿意呢切成丝儿？咱们放点儿，稍微放点盐， 嗯， 一腌，然后糖醋， 凉拌的那个， 凉拌的， 对对对。 而且我就看就是所谓的很多店里边卖的什么凉拌萝卜皮，一看全是用的心里美萝卜， 对， 好看啊，也好吃。 嗯， 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做的方法哈，熟吃生吃各有讲究，而且呢，熟吃和生吃它人体摄取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大家是可以根据您个人的需要，比如说您是想美啊，还是想抗癌啊，还是想这个是更聪明，或者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保护呀，那这个吃各种各样的萝卜它就是有讲究的了。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哈，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吃萝卜的话，我们给他们一些提示吧。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太辣的萝卜辣心。 说实话，胃肠功能不太好的，一定要做熟了吃， 就不建议生吃了。 不建议生吃。 嗯， 年轻人胃肠功能比较好的，可以生吃。 嗯， 咱们老年人就是尽量还是煮熟了吃，而且啊，要注意量，别说萝卜好，我就可劲儿吃，一天啊100克也就2两就够了， 足够了。 嗯， 就是生着和熟着的量加到一起，一天有个2两的萝卜也就够了哈。 对，不要太多。 那天我是买了几个沙窝萝卜，我也不太懂，他们就管那个叫水果萝卜，我觉得是一种吗？ 其实它就是绿萝卜， 就是 那个青萝卜， 青萝卜，但是那个心里很甜，有的时候你一吃，哇，怎么会有这么甜的这个萝卜呢？ 人家这种萝卜就称为萝卜赛梨，有一种传统的话， 这个叫赛鸭梨。 嗯 啊，萝卜赛鸭梨就是指的是那种萝卜哈。这两天我也是 生 着吃，熟着吃，各种吃这个萝卜。但是今天您的这个提醒也是正好说到我这儿了，就是还是得控制好这个量，千万别听谁说哪种东西好，我们就顿顿吃，天天吃，其实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对， 营养还是应该是均衡的。 营养是一定是食物多样， 嗯， 然后是均衡膳食。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牛海晶的提问。他说他本来是肠胃不太好的，尤其是到了冬天哈，吃完东西总觉得堵在胃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有胀气，像跟同事朋友吃火锅啊、烧烤呀什么的，吃完了就更难受。也检查过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说为什么到了冬天这胃就这么不舒服呢？该吃点什么比较好？喝粥是不是真的养胃呢？ 啊，这个朋友一定要注意，冬季啊出现肠胃不好的朋友多数是什么？冬季尤其是现在年底，我们也特别忙，不停的开会总结，有各种各样的数值，各种各样的报告， 压力大， 然后压力很大，而且很忙，所以你吃饭不固定时间。 嗯， 哪怕给自己上个闹钟，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 嗯， 而且啊经常很多朋友都是白天一忙，一天几乎都没吃什么，然后晚上朋友之间大吃一顿，冬天快过年了，老爱聚会，这样造成我们的肠胃负担就太重了。 对， 晚上临睡前3个小时尽量不要进食了，这样呢不增加那么强的夜间的肠胃负担，第二天就不会有特别堵的感觉。 对，就是说更多呢还是由于吃的不够应时应点儿，然后也是包括在外面有一些人跑业务啊，进到屋子里面了，可能刚才都灌了一肚子这个凉风哈，也来不及说我歇一会儿，直接就把这个东西吃下去了，这样就会造成这个不容易消化，然后吃完了之后很不舒服，很堵得慌的感觉。 是，而且吧还有啊，就像这种朋友我给他一个建议，比如要出去跑业务之前，哎，我知道我这餐饭可能会，我这10点要出去了，我知道这12点这餐饭我可能要吃不上了， 嗯， 或者吃的晚了，那怎么办呢？我啊自己准备，在办公室里准备点零食，准备点核桃，准备点枣， 坚果大枣， 或是呢，你觉得你本来就胃不舒服，那你啊准备点即食的麦片粥， 嗯， 然后自己拿开水泡一碗这即食的麦片粥。稍微垫吧垫吧，然后你再出去就不会造成临吃饭的时候特别难受。 总之到了饭点的时候怎么着也得吃点东西，不能让肠胃就那么空着，因为这个空着现在检查没问题，将来可能就会变成疾病隐患了，得不偿失了哈。好，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快要结束了，最后提醒我们大家伙一下吧，这个到了冬天就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吃方面最希望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来做。 到冬天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冬天比日常情况下你的总能量摄入呢 只要是户外工作人员， 嗯， 就是比如你带着孩子出去滑雪，出去户外东北旅游， 嗯， 长期待在户外，你要总能量稍有增加，不要增加太多，增加10%左右。然后呢，一定要富含蛋白质。冬天的就是由于寒冷，咱们所需要的蛋白质比平时会多10%，多吃点蛋白质。 嗯， 然后呢，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温热的食物。对，还有就是多摄入水分，然后像 喝水每天8到10杯， 这是必须的，尤其像在这个北京太干燥了哈。 对，我们说我不出汗不喝了， 那不行我们的身体是需要它把更多的毒素跟垃圾排出体外的。好，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沙溢梅沙主任的做客，谢谢您，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半，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田龙教授和您说说男人不惑之年如何喜得二孩，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今天夜间我市受到弱高压影响，北部及部分城区扩散条件较为有利，主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至13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城六区为3级轻度污染，南部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 自己走。